第160章，告别，下。尤霍仿佛被钉在原地，对上女人目光的刹那，他的心脏跳得很重，血液在脉络里翻滚。越是这样，他的脸色越是一片冷白。尤霍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天，在这种场景下，再见到这个生他养他的人。曾经长达11年的时间里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却并不比外人亲近。那么，时隔更长的时间相见，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对话呢？你长大了，还认得我吗？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正常母子见面会说什么？尤霍对此感到非常生疏，但他想无非是这些吧。主控台边的女人扫量一圈，目光落在尤霍拎着的金属炮筒上，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：“ 儿子，你要回到这里吗？” 尤霍忽然感觉有点荒谬，心脏和血液在这一刻骤然冷却，他终于平静下来。他以为至少会有个开场白，寒暄问候或者别的什么，但他转念一想，这确实是他母亲的风格，按照重要程度理智地排好序，然后直奔主题，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。他看着对方半晌之后反问道：“ 这里不能回吗？”“不是不能，是觉得有点可惜了。” 女人的眼珠也是浅棕色，说话的声音缓而平。这样的人似乎天生具有说服力，好像她说的才是最为理性的。“ 这个系统投注了很多人的心血，活着的，还有像我们几个一样已故的，前后耗费了很多年，人力物力还有最先进的技术都在里面。毁掉就是白费了。你可能会觉得我借助系统而存在，害怕消失才会说这样的话。其实不是的，就连外面那些人，那些一直跟系统较劲的人，如果知道系统彻底被毁了，也会觉得心疼和可惜的。你相信吗？如果可以，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关停而不是毁灭。” 尤霍朝背后偏了一下头。“ 这话真假不论，你们先去问问外面那4000多人，他们觉不觉得可惜了，或者去问那些还在考场里面为了活下来而拼命的人，毁掉这里他们会不会觉得心疼可惜。还有一群人其实最该问了，但他们已经死了，死在了各个考场里。你们要不试着去沟通一下，沟通完了再来跟我说该不该毁掉这里。” 女人很久没有说话，只静静地看着尤霍，不知是无话反驳还是什么。半晌后，女人再次开口：“ 儿子，你在生气？你小时候很少会这样生气的，也很少会说这么长的话。” 她似乎在回忆，语气居然有了一丝温和的痕迹。尤霍唇角平直，冷淡地看着他，但没有立刻打断：“ 你那个时候大概这么高。” 他在腰际比划了一下：“ 很小。我有时候会觉得生命挺神奇的，这么一个小孩是我的儿子。你很安静，不爱说话，不像其他小孩一样问蠢笨幼稚的问题，不会胡搅蛮缠，没有太激烈的情绪。我想象过你长大会是什么样子，我想应该不会有其他成年人的毛病。很多人一辈子都陷在各种世俗的坑洞里，饥饱之类的也就罢了，还有一些很虚无的东西，爱恨情欲，这些总会让人变得不够理性， 情绪明显，有时候甚至丑态毕露。我那时候想，你长大了一定不会是这样的。 女人再一次打量着诱惑， 你看上去跟我想象的差不多，我很有点误会了。什么？爱恨情欲？ 你说的那些我都有，跟你想象的差很多。 对方沉默下来，病态的脸色让他显得不通情理。他从回忆中抽离，平静地问： 是什么影响了你呢？你这些年在这里碰到的某些事，某些人吗？ 有火没说话，也许是懒得说什么，但女人知道自己说对了。 可是很可笑不是吗？这些都不是真的呀。 什么意思？ 这个系统的设计原理就是借由磁场和脑波构造出来的世界。当然了，你的一举一动依然牵着大脑，动用的神经几乎是一样的，所以筛选和训练的目的完全能够达到。但这并不是真实的。我在这里待了很久了，虽然不像系统一样无处不在，但也知道很多事情。即便后来系统失控了，不小心误拉进来那么多考生，也都是这种情况。真正的他们可能正躺在某家医院的病床上休克、昏迷或是别的什么，并不是死亡。你所看到那些经历的那些认识的人做过的事情，都不过是大脑在系统中投照的虚影而已。为什么要为这些虚影陷入世俗呢？为虚影生气呢？这些能算真实吗？都是假的。 幕布围绕的空间陷入了一片死寂。女人看着游惑的脸，像在努力感知游惑的情绪，但很可惜她失败了，只能靠猜。 很难接受是吗？ 不，我只是在想，我跟你对于真实的定义可能不大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呢？ 我知道我经历过这些，这就是真实。 说完，游惑垂下目光，利落地调整武器的栓阀，然后冷静地抬起了炮管。 我知道你十多年前已经去世了，葬礼我跪了全程，现在的你只是系统存留的残影，现在这个地方你们是虚影，而我才是真实的。外面有等我的人，他也是真实的。 游惑抬起眼，隔着冰冷单调的金属台，几步之遥的空间，以及十数年的时间，对那个跟他面容相似的人说： 小时候的事情太久了，你去世那天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，就当这次见面是一个机会吧。我认真的跟你告一个别，你可能没什么兴趣知道，但我还是说一下，你弟弟过得很好，我也很好，我们关系还不错。 曾经某个极偶尔的瞬间，游惑有想过，如果时间倒流回到十几年前，他再见一次自己的母亲，会对他说点什么。游惑以为自己会问个原因，问他为什么会做那些事，为什么要占用自己的眼睛，有没有一瞬间觉得后悔。但真正见到的那一刻，游惑发现自己比想象的冷静得多，并没有执拗于这些。女人生下他，养大他，却并不太喜欢他，这个事实其实没那么难接受。 就这样吧。 主控中心损毁程度已经达到 98%， 离结束最多不过5分钟。游惑眯起眼，将炮口对准了主控台。那一秒，炸裂声突然响起，接连的炮火从身后某处飞来，悉数落在游惑瞄准的地方。幕布发出滋滋响声，闪动了几下， 倏然消失。幽火转过头，就见秦秋把炮筒从肩上卸下，拎着长管跨过台阶走上来。驻空台边的女人下意识问道： 你是谁？ 秦秋搭着幽火的肩膀，对那个即将消失的虚影说： 抱歉，来得早了一点，听到了你们一些对话。我叫秦秋，我来找我的真实。 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整个主控中心开始瓦解。